好啦，剛才呢就講下呢個 foreplay 呢就都去咗37分鐘喎，邊首歌 啱㗎啦，我睇即係Lance 嗰啲俾我睇嗰啲係37分鐘 嘅，咁都屈佢 係啊Lance 仲係唔俾我睇呀， 想聲而家唔聲， 但係Lance 俾聲嗰啲都係同性囉， 有屈多下 嗰啲咩係呀， 嘻嘻呀， 男系列 呀，嘻嘻系列呀，魏良啫嘛， 魏良嗰啲叫做咩？ 男扮女咯，中出洋子嗰啲咯 ，tranny 啊嗰啲叫做，即系而家叫做跨性别人士 ，transsexual 系嘛 ？transsexual 系啊，跨性别人士， 跨性别即系你 LGBT 啊嘛，即系嗱，我讲正经噶，即系而家你唔系话净系异性恋同性恋咁啦， 多元性取向 好复杂噶。 话说有一次我星期六做完三不管咁就即系同阿 Lance 一齐走，咁我就话车埋佢，佢话唔使啦，佢行路。咁点解咧？就系因为喺楼下咧见到两个咧着住超短裙，然后呢个及膝袜嘅日本女模打扮嘅背影。咁佢就話我要跟住佢哋，咁就跟住佢哋，咁我架車就慢駛一路，我就喺背後吊住阿 Lance， 佢就行到出去呢個觀塘海濱公園。咁咧就跟住我就轉咗去呢個海濱道就走咗啦。咁我就 WhatsApp 俾 Lance 話正唔正啊咁。跟住佢個回覆就係寫咗一句粗口X， 然後跟住感嘆號魏良來的，即係男人嚟嘅。 唔係我哋佔領運動都有個 好多呢個跨性別人士或者呢、這個 嗰、那個咩 陳 李琦琦琦啊， 琦琦咪咯，係啊， 我今日都見到佢啊，喺呢個政總外面， 好中意你嘅。 听众听不到啊 ，Lance 嗰句， 好有品味。 Gordon 好尴尬， 唔紧要嘅，我好多人中意我 嘅，大爱包容， 好诶，好多人中意你嘅系， 即系系咯， 诶，我都中意你啊， 系啦，翻翻呢个主题啦，咁咧就呢个 释 法之后啦，咁咧就。 而家好多人咧就好问题， 系啦，好第一就好多人好悲观咯，我觉得唉完啦，乜都玩完啦。咁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嘅，仲有抗爭嘅空間嘅咁樣。咁我覺得如果我哋講悲觀咧，就唔使講一句講完噶啦，咁啊節目結束噶啦。 即係悲觀就係話，原來唔止喐呢兩個，仲有咧數十幾個都可以喐 嘅。可以喐嘅咁樣。咁我覺得 數下名都數到噶啦。 佢個網咧，張榮信開個網開到最大。 係開到 最大。問題究竟佢收或者佢可唔可以執行得到咧？嗱，我覺得有幾個問題要向大家討論嘅。第一，就是香港的司法界，我覺得呢我哋大家要出聲，即係話唔好話法官嘅嘢，我哋唔理。好多人話咧，法官判案咧，普通人唔好出聲，唔好影響法庭。而家呢個唔係司法問題，呢個係政治問題。我覺得係通過香港嘅司法界去執行政治工作。 嗯， 就係咩呢？其實係同1997年之前中共所提倡嘅直通車要驗票， 嗯， 係借屍還魂。當時我好記得點解所有民主黨的議員要落車呢，就因為沒有直通車嘛，彭定康是能願不要直通車，都不要驗票嘛，所以95年的方案是沒辦法直通的。那為什麼呢？就是他在宣誓那裡，其實一路講緊都是在宣誓那裡，很多人以為他突然間抄出來的，今次 其實一直都是這樣做， 就我所以我就說劇本其實一路都已經在這裡，就不是說因為阿梁和阿尤兩個人講了那個支那什麼 refucking of China 等等，這些這個是藉口來的，我覺得反而就是说什么呢，他验票的时候已经一路呢就是计划讨论怎样在宣誓那里卡的了，就是用 retrospective， 你以前讲过什么跟现在要宣誓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基本法的 contradiction 来去 DQ，当时民主派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借尸还魂。 现在三个集，刚才我讲三个集，一，如果你看到释法的个网大到什么，第一就是你参选权會可以 DQ 咗你參選， 即係梁天琦嗰個咧都唔使打噶啦，司法覆核都，我覺得 可以係咁嘅 嗰個係。 第二就係宣誓嗰度可以話你唔夠真誠， 不莊重， 嗱不莊重， 修改演辭 係啦。嗱呢一個咧，你話你如果你話唔係，我覺得好莊重，因為個判決而家咧就話監誓。而家賦予好大嘅權，因為以前 叫陳維安添啊，仲係 而家未知啊，唔知 陳維安。 我覺得如果釋法之後就唔使佢做咯。 咁多共產黨啲走狗喺度，點解唔揾個自己人做啊？ 唔係我意思， 嗰、那個就係何立常把關㗎啦嘛。 陳明安，我意思係一個政府嘅僱員啊，因為佢第一次宣誓嗰陣時候未有立法會主席。 佢唔係陳明安，唔係政府僱員，佢受僱於立法會， 受僱於立法會， 當係法定機構嘅僱員。 法定機構嘅僱員啱、我意思係話嗰個係一個 employee 添啊，嗰個直情唔係民選嘅任何人，因為嗰陣時候未有立法會主席。 所以你記唔記得 Martin 喺城市論壇講過就係話咧，將來嘅立法會秘書長一定係。 是共產黨員啦、啊，呢、這個呢、這個我 呢個 no doubt 啦 ，no doubt 啦， 邊個做邊個就係共產黨員，我話俾你聽。 即係佢望下你個樣子就話，咦呢、這個走 DQ 呢、這個要呢、這個唔要， 佢要好似嗰啲本土派咁跟住個電話嚟去聽完之後先講嘢嘅。 唔係，你等等先， 等等先。 哦，哦呢、這個呢、這個呢、這個擺低擺低，唔得嗰個走。 係啊係啦， 即係你個所謂唔莊重唔真誠咧，個判斷咧係可以好闊噶嘛。 我個覺得梁振英肯定唔真誠喎，你睇佢個名，佢老豆做咩工，佢自己嘅人生理想，加加埋埋，佢唔講香港兩個字。肯定是特登啦， 真的不是講笑喎。如果用中共那套可以闊到咁嘅喎， 唔係 你個名點解叫振英㗎？ 上光上線啫嘛，係啊，用乜嘢？ 咁你事實上，如果我哋講中共嘅黨師係咁噶， 係啊，文革 真係咁嘅喎。 係 喎，如果真係你個人咧，你個心懷不軌啊，你講一 你自己喺英國讀書，梁齊恩喺英國讀書。是吗个女兒就在呢个美国读书，一个就在瑞典唔知咩咩医学院。 我哋呢叫诛心论嘛，因为你个法例上面如果有呢啲咁嘅不能界定嘅词汇嘅话，不能 量化嘅词汇嘅时候，就是、由嗰个监视者去判断我信你唔信你嘛，我睇穿你嘅心㗎嘛。 我睇你装唔装重，唔系等于阿何丽常佢唔信立梁天琦嗰个自信。 我着唔系，如果佢要 DQ 你，你着 T 恤我都可以 DQ 你，你点解唔好似阿 Gordon 咁着法噶？ 佢唔知道即系人哋西方嗰啲体制嘅优胜嘅地方。譬如話好多嗰啲民主國家咧，佢哋嗰個行政機關嘅首長咧，都由個大法官去監誓。 梗係咯， 係嘛？大法官咧就倒翻轉頭咧，由總統去委任，由國會去通過。咁所以 有 hearing 添㗎，係 啊，即係好多互相嘅制衡。 所以就係啦， 你而家整一個陳維安嘅一個法定機構嘅僱員出嚟喎。 你知唔知佢以前就係政府嘅副局長嚟 咯？唔係咯，我知 嘅。副局長，教育局副局長， 教育局副局長嚟㗎，係啊。 咁所以就話， 所以嗰個肯定 係暗殺 立法會當日請佢就肯定係卧底嚟㗎啦。我話俾你聽，已經中咗伏㗎啦，已經 係。喂，但係阿 Gordon， 你嘅呢個補充好好就係話咧，如果你真係賦予一個監誓人一個咁大嘅權力咧，佢一定要係一個咩咧？ 信得過自己人。 唔係啊。佢一定要係一個，即係我西方 外邊嘅制度咯， 我係有制衡嘅， 即係佢係馬杜立去監誓咯， 係 咪啊？ 你一係就揾法官， 李國能馬杜立啲咁嚟監誓咯。而家唔係嘛，而家你揾個法定機構嘅僱員，嗰、那個僱員本身就 等於 DQ 啊梁天琦嗰個叫何麗常一樣 啊嘛。何麗常邊彈出嚟噶？ 連律政司都病埋，其實律政司就病喺何麗常後邊、就指使何麗常去 DQ 啊梁天琦。 唔係梁振英呢幾年嘅制度崩壞咧，就乜嘢推曬最前線最下邊嗰、那個 推曬公務員咯、 啊，佢射嗰啲催淚彈咯，嗰、那個係前線指揮官嘅決定，唔係冇，甚至唔係曾偉雄嘅決定。 系啊， 系嘛？即系佢现场嗰个 commander 话嘅，系咪啊？ 嗱，而家仲有第三道闸，即系咧今次个网络真系好阔，就系话咩咧？你入咗去立法会， 你嘅言论， 你就算过咗誓言之后，你嘅誓言，不过呢个咧嗱，公平嚟讲，呢一个咧其实喺某个程度上面有法例都有嘅，所谓嘅失实声明啊嘛。不过照计立法会咧嘅议员咧就应该免责嘅，照计就免责嘅。但系佢而家呢个释法之后咧，究竟呢个免责条款系咪就已经不再存在？ 其实好简单，因为佢有个群众基础配合，就系嗰啲咩九龙社团联会去 JR， 即系佢叫你 就将嗰个 前面做汉奸， 就将嗰样嘢摆上 court 先。佢唔理你嗰个究竟啊。佢呢個有冇 case 都好，有冇 merit 都好，佢都擺上 court 先。而家都係噶，劉小麗都有人追阿緊噶，跟住佢已經準備定一紮噶啦，十幾個名噶啦、就揾啲咁嘅左派蛋散去追阿咯。 啊， 咁然後咧，咪由個 court 去判咯。然後到時佢先決定釋唔再唔再釋法咯。所以我個後果就係釋法會常態化，係會不斷釋法。 啊， 好啦，跟住仲有第四道啊，其實梁振英今日講咗啦，升到喺個任內23條立法 嘛。 呢、这個就係我覺得最後一招啦。你不想釋法常態化得立23條咯，係嘛？你班友不要23條的話，咪不斷釋法咯，不斷 JR 咯。你究竟是要個 court 啦？咁你大律師公會就會跪低，我覺得。因為大律師公會最不想釋法啊嘛。 喂，呢樣嘢要找阿胡官嚟傾下，因為胡官贊成23條立法 嘅。要找佢傾下。 唔係，我覺得胡官 不過可能贊100多啊。 咪贊成 一定係啦。 不過胡官贊成23條立法咧，我又覺得唔係一件咩嘅，即係。 錯的事情。即是意思以一個法官來說，有一條的基本法叫23條，立法是憲制責任，這個說這句說話就一定是對的，我的意思。 問題條法怎麼立？ 幾時法？ 因為現在的說法就是會比葉劉淑儀當年更立嘛，你預計得到的。 如果呢昔日葉劉淑儀那條法例呢，你立法會議員在裡面說的任何辱華、港獨言論是都不會構成， 而且它是跟普通法的原則的，就是說呢你所有的思想言論沒有行動都入不到罪的、但現在共產黨的要求，你看到他對宣誓的釋法已經是、他就以思想言論入罪嘛、他就不是說你行動嘛、 他 就是針對你的思想言論嘛，所以你說莊重啊、真誠啊，這些 是什麼的詞、 就是你的思想狀態、就是他要 而你的思想狀態就是要抄回你過去的言論、不是當刻的， 所以他不 就很恐怖了， 不已經執行了。梁天琦被 DQ 就是這個原因嘛、就是何麗常不信納他在個新的 Facebook 裏面所講的那些東西嘛， 而且是沒有悔過機會的、 trace back 回他以前講的， 他是終身廢止那個， 是啊，終身廢止，現在沒有悔過機會的、 因為 你好像梁天琦那樣、先不要論我贊不贊成他講的東西、他現在這樣被人 DQ 了，你可以令到永遠都不可以參選， 沒有的，他上訴都會輸的，釋完法之後、 他這個人是永遠不可以參選。 第二樣政府就會建立對這些人的 profile 的檔案， 即是黑材料， 黑材料了。這個就是以往共產黨到今日用200萬人去監控5000萬人的一個方式了。到時呢他一定巨細無遺，他的網不只是你剛才說的、即是法律的網，而是政治的網、所以我就說我們的節目收聽率急升是有原因的，其實 有人聽著你， 因為很多人監聽嘛、然後呢跟著就這個人，譬如徐少華失驚無神走去參選立法會呢，到時呢他就會說回了，在这个11月8号有个节目叫做夺命捞松，你里面其他两位候选人说支持中华民国统一，你没有出声。 以三民主义统一， 没有支持啊。 是吧，咁证明你呢就係呢个潜伏嘅港独。你而家佢自决都唔得嘛。 因为我又唔庄重，头先讲嗰句说话呢，我话我冇之前唔够庄重。所以呢唔够真诚。 唔係你哋讲嗰啲咩野猫啊，咁都 pussycat 嗰啲唔庄重。 係囉。又讲 AV。係 呀，有咩37分钟咁乜嘢。 咁咪 DQ 你囉。咁所以我就而家呢个其实坦白讲嗰种粗暴嘅方式呢，正正就係呢，我觉得反对佢嘅人呢都要諗清楚，就係、对家搵到一个好好嘅卢沟桥事变的藉口，然后呢就策动一场香港式的卢沟桥事变。好了，你要反攻啦，现在就是说除了司法界，我觉得司法界靠不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由政府委任的司法人员罪用委员会去委任的法官，表面上他是一个所谓有个 arms length 和这个行政机构，不过司法人员罪用委员会的组成也都是由梁振英委 任。 所以我就说马道立这一代过去埋的话呢，连终审法院都不保了，其实你问我 应该这个是时间问题， 这个是时间你看到的，由李国能、杨铁良、李国能、 包子金临走的时候， 包子金、马道立，你看到的当这一代 Martin 这一代已经离开，或者即坦白说人只有一个寿命，去到80岁90岁会离开，或者甚至没办法在公共事务里面参与，这样的话呢，你到现在跟着上去那些什么陈碧桥啊，那些最多嘢讲嗰啲咧，就会慢慢晋升上去啦，系嘛？包括上诉庭啊等等呢啲啦。咁咧喺而家呢个咁嘅局面，佢可以渗入警队，可以渗入纪律部队、公务员，佢点会冇人摆喺司法界先得噶？你谂都谂到噶， 谂都谂到。 喂，佢系用乜嘢方式嚟去夺取国民党嘅政权嘅咧？ 2014年，我哋睇到佢嗰个白皮书话法官要爱国，其实好明显嘅。 三权合作已经而家已经系体现晒添啦，已经系。所以啲人仲話：哎呀，到2047就要續約就慘啦！續咩約啫？2047就行一國一制嘅啦，其實係大家望到嘅。而家仲有三十年， 因為就 而家仲有25年， 共產黨就喺呢段時間忙咗， 有可能，有可能。 呢個咩？你介紹過一本書都講過噶啦，即係話嗰個咩？你介紹嗰本講將來嘅嗰、那個人寫本書嗰個係一個被譽為呢、這個 咩、oh, The Next Hundred Years 啊嘛，咁嗰度咧其實都已經話呢個中國咧並非我哋所睇嘅咁強啊嘛，佢而家嗰個內部嗰個嘅，即係其實事實上係㗎，佢自己都成日亡黨亡國㗎啦，掛於口嘴邊㗎啦，即係對上阿胡温嗰陣時已經講到而家㗎啦。 我覺得咁嘅喎，好多人話會因為中國會經濟崩潰，咁經濟崩潰之後共產黨滅，即係倒台，咁呢個可能性係絕對有嘅，其實即係一啲都唔低估。但係問題就係、 大家有冇諗過個 scenario 就係共產黨倒台之後係悲喪政變又好，其實薄熙來係最接近嘅一次。如果是悲喪政變而倒台的話，新上來的他一定 get rid of 個黨的了，是完全不需要的了。其實根 本現在習近平， 現在習近平已經做緊，已經做緊，因為我就是說呢，在中共裏面徹底黨的化身只是周恩來，一路這麼多年在毛澤東身邊他都是黨的化身，第二個就是鄧小平，鄧周這一代一過去的話，其實個黨存不存在都沒所謂，現在就是一個叫搵食的空殼來的。 現在恢復帝制啦， 就是跟香港叫做本土派一樣，是一個空殼來的。咁然後習近平部署嘅就係佢恢復緊一個所謂嘅好似普京式嘅總統嘅權力。咁到時可以 get 呢個 永遠延續落去。 所以共產黨滅亡、共產黨倒台或者出現政變，不等於中國唔會係一個繼續對香港周邊地區採取 aggressive 嘅粗暴嘅擴張嘅政策。我覺得只會更犀利。 所以我所講嗰個共產黨， 嗰個唔係共產黨，好多人以為就係萬惡共產黨，其實唔係咁簡單。 所以我覺得嗰個共產黨滅亡咧，嗰個唔係話就咁樣打爛一樣嘢就得嘅。呢個咧有個學術上叫路徑依賴啊，即係 path dependent。你用咩方法打爛佢先？如果你用一啲好粗暴嘅方法打爛佢，然後用一啲暴力的方法去將它 replace 了或者點樣好咧，跟住落嚟嗰嚿嘢仲得人驚。 最有可能我覺得係咩咧？最有可能。令到共產黨滅亡的呢，其實是來自中國現在所出現的財閥和這個少壯派軍人是合作去政變。這樣的話，如果在中國經濟崩潰，共產黨沒有辦法收拾殘局軍事而出現政變的話，就最大可能。但是這個這樣的中國肯定是會比共產黨更加 aggressive。因為那班就是正正就是現在的馬化騰啊、馬雲啊等等，包括係嗰啲高鐵啊、石油部啊等等，其實你睇到個周永康集團已經係一個初型嚟嘅啦噃，係咪？喂，薄熙來係影響到軍隊嘅，當時係佢唔係淨係重慶市委書記咁簡單嘅，係黃咩叛逃之後，佢個馬仔 黃 立軍叛逃之後，佢係走咗去軍區巡視嘅，係，即係佢係有能力調動軍隊嘅人嚟嘅，係。 其實嗰個危險信號就話喺習近平倒台之前，唔係薄熙來黨倒台之前，習近平上台之前咧，薄熙來建曬地方，我唔緊要， 一路冇得參選嘅啦，都係。 唔係我不嬲都倒台，即係有人啊，我講錯啫，但係我係覺得習近平係一個撲街嚟嘅。OK， 得啦咁就， 係咪先驚咩啫？而家我可以咁講噶。你有咩唔驚啫？ 唔可以啊！而家佢 trace， 佢有追索力噶，釋法佢 咪有去追索， 追索翻 嚟。 依咪一 即係一個咁嘅人，唔係本書已經寫咗啦。一個咁嘅人又話英國、美國、俄國嗰啲大文豪嗰啲文學家全部睇 Q 曬。咁嘅人我點可以尊敬你咧？ 咁我信喎，你唔信啫喎？佢有 YouTube 咪得咯？ 唔係， 佢 就算 佢有 Google 都得噶。 就算那個叫什麼一個巴曲頭啊，都是一個月看三十本而已， 包埋雜誌啦，佢都係同埋嗰啲美少女雜誌， 冇可能啊，超越常人的能力的嘛。 仲有嗰啲校服年鑑啊，嗰啲成日睇添，可能嚟嚟去去坐底嗰五本都 是 那些嘢。 唔係咩寬容咧，就讀了寬衣，即係我覺得習近平啊，你有冇聽？你知上次做報告嘛？妖真係即係不學無術，呢個土包子，我點解唔話佢仆街？ 你知唔知中祖康點解要流亡啊？唔係流亡，即係移居呢個北歐啊？他就是踢爆了習近平的博士論文， 是啊， 抄襲的大佬。 什麼習近平的博士論文呢？他是引 他如果不是中祖康在香港的林榮基來的，真的 引原文的英文，但是習近平很明顯是連 ABCD 26個字母都識不完的，那你怎麼可以博士論文引原文的英文呢？真是匪夷所思的，是吧？ 所以就話嗱，好多人以為咧就係香港人， 不過我哋車遠咗， 唔係有原因，其實無力抗爭啦，我哋嘥氣啦，你放翻闊啲去睇。即是说在这个六中全会习近平确定了核心地位之后就释法。很多人说这件事纯粹是梁振英件事，我觉得不要再犯。 还有上了大粒 不要再受这个大纪元汉江舌影响了。我觉得很明显的成报今日其实就是帮习近平去做 spinning 的可能。就将他归落在大粒麦那里。究竟是不是真的大粒麦没人知道。但是他总之就是说你去游行，我问阿 Lens， 他说嗌打习近平没人跟的。賣口號啊！就鬧六八九就有人跟啦，鬧大粒麥都有人跟。 所以我而家啲咪好孤獨。 你係啊，又要搶搶。 嗱，而家我哋三個裏邊咧，嗱呢兩個就會即係揾到我啲黑材料咧，定即係識 互相揭發咯。 係互相揭發㗎啦，廿三條立法就俾兩個喐㗎啦。 如果按文革嘅劇本， 最後尾出嚟篤你背脊嗰個，梗係我兩個啦，係咪？因為我手機而家錄曬你所講嘅嘢。係 啊，係。而家出咗 YouTube 啦，已經收唔翻啊！真係。 唔係咯，咁啊，到時到後你只發覺嚇，原來係你呀咁樣。嗱，呢個即係習近平呢個六中全會之後成為習核心咧，大家都估計到啦，向住普京呢個總統制邁進。好多人話香港其實糧油所講嘅嘢根本就唔係咩，對佢嚟講 no nothing。 咁事實上真係， 但係你要串埋一齊，我成日都話你要由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強力部門、跨境執法、老人勒索，一路咁樣去睇落去咧，你就會睇到個脈絡。 嗯， 就根本上香港就係佢成為佢習近平絕對專制嘅一個半腳石。 嗯， 因為香港有出版自由、有言論自由、有思想自由，佢嗰套嘅偉大民族復興論就日日俾潘東海踢爆。 嗯。 所以我都好擔心佢，我其實同佢唔係好熟。 唔係而家就話，因為 你都唔熟我，更加唔熟啦。 啱啱先坐埋一齊， 啱先坐埋一齊，同埋嗰個應該有啲勸喻，唔好加人。 喂，但係佢本書係你哋出 嗰個唔係我嚟嘅嗰個，嗰個引寫序言嗰個。 我而家又踢爆啊！ 嗰個寫序言嗰個叫劉世良嘅同名， 嗰個筆名嚟嘅嗰個係個真人叫阿徐少華。 徐少華係啊。你唔好講啊，徐少華，我你啲黑材料我都整咗咁多啊！ 喂，我依個講假咩嚟啊？我真名係劉世良。 咁你諗下啦，你香港人有出版自由，有思想自由，一個銅鑼灣書店，佢都要勞師動眾走去咁樣搞寧波快遞。咁你諗下啦，今次又係核彈打蚊，其實正正就係咧，香港呢種嘅所謂異端嘅聲音。是令到他那個偉大的民族復興論啊、強國崛起啊、大國主義啊等等呢，去洗中國人腦那樣東西呢，是遇到一個腰心腰肺頂住個位置、 嗯、 所以為什麼國教是一個很尖銳的政治鬥爭呢？我覺得不是胡錦濤那個年代遺留下來的問題，絕對是跟習近平有關、 嗯、 因為他那個偉大民族復興論日日在香港的課室裏面就被那些什麼傅斯克啊、葉一之啊那些就在那裡調轉來教、 嗯， 咁咪死啦，係嘛？所以我就話佢一定要搞教協，一定要入去搞學校。你睇到吳克儉冇人留意佢，因為吳克儉就淨係啲人以為佢睇女學生，其實唔係嘅。除咗睇制服女學生之外咧，佢前嗰幾個禮拜所講嘅嘢係好恐怖嘅。其實點樣警告啲老師唔可以有自己嘅政見啊，唔可以有自己嘅社交媒體，即、就、係、是、通過學校啊，去用社交媒體去喺同學生喺課堂以外交流等等呢啲嘢，其實全部都係衝住嗰樣嘢而嚟。就不是話講緊，而家已經不是講緊民主，我覺得。 唔係佢一開始上台就已經七不講啦。 佢而家已經講到 一上台， 唔係即係以前嘅中港矛盾嘅主軸啊，係民主化啊嘛。 嗯， 一路以嚟由支聯會也好，就算泛民都好咧，都係同中央嘅矛盾都係話在於個普選嘅步伐啊嘛。根本而家個矛盾轉咗啊！ 而家係喺思想上， 而家係一個意識形態嘅矛盾，係一個所謂佢上升到係咩啊？是一个民族的矛盾、啊 嗯、 是一个民族层面的矛盾、 哎、 所以就突出了清政的问题咯、 哎、那他们跟本土很相近、啊 啊是 啊、 所以我经常说那是一个太极的互相需要的一个关系、 啊、 没有清政，没有这种声称的港独主义的话就突出不到习近平的伟大民族复兴论、 嗯、 是不是你新疆有、西藏有、台湾有，只要你香港没有，就點顯示出習近平執政作為核心之後嗰種嘅權威， 嗯， 去鎮壓呢啲分裂主義運動嘅權威咧， 嗯， 嗱，你叫佢同菲律賓開拖，佢又唔會噶，因為而家用錢搞掂咗啦嘛，菲律賓嘅總統，咁佢同呢個越南開拖，佢又唔會噶，因為鄧小平十年都搞唔掂啦，打咁耐，佢搞呢啲咁嘅真敵人，佢唔會搞噶喎。我哋記得有一集喺炎黃解讀片都講過啦，由1949年之後嘅邊境戰爭，每一次都係狗打嘅。不是因為保衛國土而打的， 全部都是為了內部需要， 全部為內部需要而樹立外部的敵人去打的。 嗱呢度咧，我有少少經驗咧，可以同大家分享咧。我就啱啱星期日咪話八日宴嘅、 嗯， 就喺坐喺我台台當中咧，就有啲我由細即係長大一齊，我翻鄉下啊嘛嗰陣時、 嗯， 就長大嘅一班都係姓徐嘅一班堂兄弟， 徐向前啦嗰啲。 啊， 徐向前， 十大元帥， 系又好啊咁样。嗱，依一班咁咧，跟住咧，我就梗系乘机咧，就问下佢对而家中国，即系佢系平民百姓嚟嘅啫吓，佢冇乜读书啊，平民百姓。 内地定系 内地嘅喺即系广东贵阳嗰度。 咁咧，佢哋對而家嘅中國咧係非常滿意嘅， 係 非常 滿 意，係好充滿幸福感。對於而家嗰個反貪咧，即係對習近平咧嗰個嘅即係叫接褒揚咧。是好大 的。香港有個落差的。 他話而家，佢話而家做嘢好好多啊！佢話我哋而家去幹，去嗰啲幹，見嗰啲幹部，啲幹部今日俾唔到答案，我同我撒冧噶，即係同我 say sorry 噶，因為而家有咗先實名檢舉。 實名檢舉。 實名檢舉。 點解我想問嘅？點解冇人實名檢舉中共中央統戰部喺香港犯法嘅？ 係啊，你靠你咯，依樣嘢。 你去檢咯。 你去檢咯。 啊？ 實名檢舉下咯。 因為法庭。判咗鄭永健案，而鄭永健 個李總同劉總 女朋友喺庭上面講話，李總、劉總係統戰部嘅人啊嘛。 但係佢 咁點解唔可以去實名檢舉統戰部嘅人喺香港用舞弊嘅方式？ 或者佢冒充統戰部咧？ 都可能 係 啊，即係國民黨啦，或者嗰啲係可能 係啊，可能係 抹黑呢個共產黨 白團嚟嘅分鐘 係啊，或者或者泛民添啊。嗰鄭永健上台咪講喺庭上面講，咪話泛民咯。 其實嗰啲係民主黨扮 係啊，佢話佢哋民主黨想收買本土派啊嘛，你唔記得咗咩？ 嗱咁所以你睇到咧，而家其實習近平喺國內咧，事實上咧， 民意高係 民意係好。 其實呢個我真係我喺面書度同人哋解釋，即係好多人同我哋大家去分析或者辯論啦。佢就話一定要整走689噶啦，換啊，點解要換啊？咁佢話因為香港個民意好低啊。我話其實習近平唔係好理香港民意，因為十幾億人裏邊佢嘅民意好高。同埋咧，我自己嘅判斷，我判斷習近平而家嘅民望係高過鄧小平喺高峰時期嘅民望。 哦，梗係啦，因為佢經過嗰啲俾人鬥到嘅過程啊嘛。 而家咧，佢事實上咧嗰個嘅反貪嘅力度咧，令到好多地方咧，啲官唔夠膽貪污啊，甚至係影響到一啲做生意嘅人咧，生意少咗好多。但係 even 係咁樣樣都好，喺平民百姓嘅 level 嚟講咧，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皇帝。所以咧，其實我反而我覺得咁啊 ，Gordon， 佢唔係理唔理會香港嘅民意，而係好似你所講嘅大陸嗰個嘅民意係對佢嚟講係一個生死嘅攸關嘅。 所以我就話， 所以佢係喺呢個釋法當中咧， 佢贏曬， 係贏曬嘅。習近平係贏曬。 仲有因為香港嘅人都有多中華嘅情意結。嗱，我而家唔係批判佢，我覺得嗰啲本土派咧就話點解佢荒謬同離地咧，就話。你最勁最勁啊，都係得十零個 percent 嘅人覺得自己係香港人，不是中國人啫，係咪？最近嘅統計啊，咁樣嘅時候你就要同八十幾個 percent 嘅人為敵，你唔係即係肯定撲街？你就算真係要建國啊，你要慢慢慢慢咁遊說人哋變成中香港民族噶嘛，係咪先？ 所以咧， 所以就話今次我意思就話一港之拿嘅時候。我哋可能好激憎共產黨，但我覺得佢啱啊。 究竟呢個係咪一個局？都係，我都可以係一個局。就算如果唔係一個局咧，以習近平嘅利益本位嚟講咧，佢一定要處理你嘅。你講到支那，你講到一啲會即係觸動到國內人嗰個嘅民族情緒嘅時候咧，佢係一定要喐你的。 所以我咪話咯，我哋上一次講嗰個對外戰爭，其實係一個好好嘅教訓嚟。佢每一次共產黨唔使講邊個領導人，共產黨係冇改變過咁多年。都是以樹立對外的敵人而達到國內的政治目的，這個很清楚的。珍寶島衝突、中印邊境戰爭，你想想 懲罰越南、 民族統一這麼大件事，古寧頭一次失利就撇。如果解放台灣這麼大件事，是講緊民族主義，真正民族主義啊，在美帝掌匪下面解救台灣人民，1951年就啲軍隊， 台灣人民水深火熱， 就將啲軍隊調咗去丹東，調上去韓戰啦，已經係，俾又係因為史太林叫佢哋參戰，咪調曬上去。所以我就話。香港被樹立成為敵人呢樣嘢，嗱，我哋唔需要分析青年新政係鬼係人，但係我覺得冇環球時報一路以嚟對城邦派加持，加持嘅意思係不斷報導陳雲嘅嘢喺內地，然後不斷通過黨媒去宣揚港獨喺香港存在呢個事實，唔係宣揚港獨意識形態，係宣揚港獨喺香港猖獗呢樣， 即係佢誇大咗港獨嗰個危機。令到國內的人以為香港已經搞了 周街都是港獨了，行出街見到總之黑衫就是港獨了，咁樣 唔係 黑呔都是 仲要戴草帽， 特別是戴草帽嗰啲，草帽條黑邊嗰啲背又黑色， 認住一個裝束， 背都是黑色嗰啲。 咁我哋要 個牌啊， 唔係要著古裝，然後就話拜嗰個咩皇天上帝啊，係嘛？然後就嗰啲咩大鵬金翅鳥、 玉帝啊嗰啲咯，係 啦。皇天擊曬你落地獄， 做乜指住我啫？我又 指指佢。 咁你谂下，我成日都话 好多人，好多人，我学几多？ 好多人话嗰啲系鬼系鬼，我觉得唔系鬼，嗰只系中共自己打造出嚟嘅屠城木马嚟嘅，嗰、那个操樽 horse 嚟嘅。嗱，你谂下，曾经好多内地有啲细心嘅网民都怀疑过有一次撞新疆嘅喺北京天安门嘅自焚事件定唔知乜嘢嘅， 嗯， 系一个好鬼嘅事件嚟嘅， 嗯。 即係同疆獨有關嘅事件、 嗯， 所以我就話北京係需要港獨，佢需要嘅嗱呢個我一路我到今日我都係撐呢個城報就係呢樣嘢，叫做偽港獨。 偽港獨啊， 係啦，嗰、那個就係因為你班友 無中生有整 一種對共產黨嘅拖慢民主嘅不滿，好啦，就將利用呢樣嘢，佢一箭雙雕，我成日都話打散成個民主運動，將佢碎片化。係嘛？結果就大家一上街嘅話，散收收，連咪都冇得嗌，唔知企喺度做乜。第二就係咩咧？借呢樣嘢嚟去將香港嘅一國兩制收翻，因為嗰個係民族大義嘅話咧，你個一國兩制嘅空間被萎縮嗰陣時候，你都 唔知成你啊， 你都唔自覺啊，係嘛？你願意 surrender 啦？我就係話習近平嘅獨裁同受西斯古嘅獨裁係唔同，就係呢度，就係話佢要人民主動願意自我審查。跟隨住佢，呢、這個就係新嘅中國式民粹主義領導。 呢、這個就係呢、這個牛津教授 Ringden 嘅 perfect dictatorship 所講嘅、 那個、理論， 就係、是、一種新嘅民粹主義。呢種新民粹主義就係我哋香港人今後係要面對嘅一個新時代。呢、這個唔係胡錦濤、温家寶，甚至更加唔係江澤民、一個親美崇洋嘅領導人嘅年代、 嗯。 香港高度自治只係存在過喺江澤民嘅時代。江澤民落台之後，去到胡溫就係一個庸才。 嗯， 乜都唔敢做，乜都做唔到，然後利益集團一路做大。好啦，習近平喺一個鬥爭之後上嚟，逐個鋸，逐個利益集團鋸。 咪所以睇到咯，中港矛盾係對於習近平嘅管治嚟講咧， 佢絕對需要， 佢係需要一樣嘢， 佢需要呢個矛盾。 而香港咧就有一班人咧就出嚟咧，不斷咧喺近呢兩年咧就去製造嗰個所謂中港矛盾啊，大家互相仇恨啊，即係呢一樣嘢咧。 唔係喎，教主今日就話唔再有呢個光復行動喎。 教咁啊，光復行動又唔係教主 學。國師啊，國師話今日、今日出 post 又話冇再以後，大家唔好食免費午餐啦。我哋城邦派唔會再有光復行動噶啦，咁樣喎。 啊，咁嗱呢 個國師應該借咗噶咯喎。 咁又光復行動又冇，又翻去教書。 乜都冇噶咯 喎。你信啊？信即係呢啲嘢隨時復隨時復出又得噶啦嘛。 復出個教職就一定。 不過佢復唔復出都唔，我都 不我覺得唔重要啦。 唔重要啦。嗱，由於咧城寨咧就係、是、一個以知識。為主、啊、要講好多知識噶嘛，咁我知識就比較貧乏， 即係你有幾分知識， 得幾分嘅啫， 咁我就要好高 喎。趁呢個機會拋下少少書包，難得咧，即係咧可以有少少時間咧拋出，就係、是、我諗咧，你兩個都睇過一本書咧，就叫做即係依個大舊制度與大革命，就係、是、咧、 哦、黃岐山推薦嗰本。 黃岐山咧喺即係上台之後咧， 托克維爾啊。 就不斷咧，就同佢嗰啲嘅 送書俾人， 係送呢本書俾人。 中紀委送書俾人。 咁呢本書係咩咧？就係一百幾幾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嘅作家咧叫托爾維咩啊？托爾 啊， 托克維爾啊， 托克維爾係啦， 係一個法國嘅作家。 法國作家嗱，一百幾幾年嘅，即係話已經好耐以前寫嘅。咁呢本書咧就最主要講咧就係話呢一個嘅法國大革命發生嗰個嘅社會背景。咁啊，個社會背景咧就話，喂，好多人以為咧一個法國大革命咧就一定係嗰陣時咧民不聊生啊，好窮啊，經濟好差、啊、向下滑。佢話唔係，原來當時嘅經濟咧係唔差嘅， 梗係啦， 而且咧係你可以話去到一個幾好嘅水平，就係、是、多咗一啲嘅中產、 中小資產階級、 小資產階級。而呢班小資產階級咧。點解喺咁嘅情況之下，佢仍然會發動呢啲咁嘅革命咧，嚟去即係一個咁暴烈嘅行動咧？就係、是、因為佢哋睇到咧社會上好多唔公平、唔公義啊，一啲嘅所謂嘅貴族咧貪污啊，而個皇室又唔處理啊，咁、啊。以前咧，即係阿蕭元生都曾經攞過一個比喻嚟講嘅，就話：，唉、哎，你諗下六十年代大家都咁窮，咁啊冇所謂啦，你又窮我又窮。咁但係咧，如果去到而家嘅時候，啲後生仔最不即係覺得最唔公義嘅地方係咩咧？就是、一班財主佬啊，即係嗰啲所謂嘅地產 利益集團咯、 啊，利益集團啊，官商鄉黑勾結啊，咁、然後咧，佢唔係冇得食喎、啊，但係佢覺得呢個世依、這個依、這個社會唔公平，咁於是咧就特別係一啲咧，其實係資產擁有者都想維護翻自己個 status 啊、嗯、status quo。 咁所以咧就有咗呢個所謂嘅大革命嗰個嘅氣氛喺度。不過呢本書咧嗰個結論咧就係黃岐山同埋呢個習近平所推許嘅個結論係咩咧？就話要令到法國大革命發生。究竟應該皇室當時做乜嘢呢？而佢冇做，所以令到法國大革命發生呢，就係因為咧當時嘅皇室太軟弱，除咗對嗰啲嘅不公平啊、貪污嘅情況咧視而不見又唔去處理之外，令到當時嘅人咧覺得陷入一個絕望嘅境地。第二咧就係對嗰啲反對者，即係嗰啲所謂嘅覺得你皇室應該係要做嘢啦，呢一班人咧，亦都係唔能夠痛下殺手，撳低佢哋，令到呢種嘅聲音咧能夠會傳揚開去。咁所以咧話，據說啦，黃岐山咧睇完本書之後咧，就覺得中國而家嘅情況就好似法國大革命前夕，即係好似直情一個 mirror 啊，即係好似一個鏡子咁相像，所以咧就覺得咧，喂，我哋即係佢覺得真係有嗰個所謂危機啊！中國係處於一個危機嘅情況。 嗱，呢個同江澤民好唔同。江澤民喺六四之後上台，當時中國亦都係存在住一個好深嘅政治危機。咁咧就佢係冇根冇強咁樣俾鄧小平提拔，由上海市委書記提拔上去北京。而當時鎮壓派裏面陳希同嗰啲個個當佢仇人，因為當時諗住論功行賞，梗係佢哋上噶嘛。點知俾呢個江澤民執個熱煎堆。咁但係江澤民對成個危機嘅理解係咩咧？我覺得佢就係話香港的而且確係一個顛覆基地，呢個佢親口講嘅。但係就用一個所謂區隔嘅方式。就係、是、 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 水嘅方式。咁我相信當時可以咁講，共產黨同香港嘅民主派甚至係支聯會嘅領導係某種程度有一種共識嘅。呢種共識就係喺之後張曉明理身之後講咗出嚟啦。佢就話你哋嘅存在，佢同阿梁耀忠講嘅好似係宴請立法會嗰次，你哋嘅存在係我哋容許你哋存在嘅啫，我要你死就死嘅啦，其實。即係佢嘅意思係， 即係你而家唔死得啊！ 你要感激我哋啊！ 你要感激我哋，係 感激我哋啊！咁佢俾你仲有翻條命。 咁佢就講咗呢樣嘢出嚟。嗱，呢樣嘢個 hidden message 係咩咧？我覺得係當時喺老江年代，大家一個 common 一個共識嚟嘅。但你睇到而家咧，我覺得中共已經係成個政策，好似阿頭先徐少華講，即係佢完全係一個徹底嘅改變，一個真係一個范式轉移。佢范式轉移嘅地步係咩？我哋以往揸住嗰啲 bargaining chips 咧。對他來說他是不 care 的，我覺得包括 Gordon 說喂評級會不會跌、會不會撤資、外國資金會不會流走、國際輿論的觀感、等等，他覺得我國際輿論我可以搞定新西蘭總理，我怕你李柱銘做什麼？ 因為現在的國際環境跟 我知係啦，同老江年代不同， 不同嘛。 老江年代就是馬卓安訪華已經是大件事來的、他利用香港新機場事件係咁夾到魏奕迅倒台，就因為魏奕迅要 lobby 馬卓安去同李鵬握手嘛，打破成個封殺。李柱銘當時咁重要係咩咧 ？MFN 游說，就因為當時成個西方係制裁緊中國，而家啱啱好調翻轉， 大家都 please 緊你啊嘛。 而家連紐西蘭大佬為曾幾何時，紐西蘭係英聯邦同澳洲、加拿大係最撐香港嘅國家，都咁撲街。 係啊，而家 李柱銘同陳方安生去都唔見，係咪從來冇發生過？我覺得。你可想而知呢種親華勢力在整個地緣政治裏面咧，除了菲律賓嗰個殺人總統之外，緬甸啦，昂山素姬上台一訪華，蜜蟲水壩又再開工啦，即係影響到成個緬甸生態環境的蜜蟲水壩，啲電就發電就去了雲南，就不是俾緬甸嘅其實。 仲有另一個咧，你提過嘅，而家嘅習近平同江澤民最大分別係咩咧？而家嘅習近平有兩樣嘢，一據說佢上台之前。曾經被暗殺，嗱呢一種嘅對於一個領導人嚟講咧，佢要自我保護嗰個意識咧，係絕對係好高好高嘅。佢感覺到自己嘅不安全感。第二咧就係、佢係想揈甩個黨，依、這個亦都係 呢 個 好明顯啊！我覺得 呢個係呢個時候，因為點解咧？好似講 個黨係負資產嚟嘅，對佢嚟講， 對佢嚟講負資產啊！我而家佢而家所謂嘅亡黨，我係要救自己啊！我而家係要即係話個黨存唔存在已經唔重要，我係要靠民望，靠。推高嗰個民族主義意識，令到我成為咧，即係嗰個人民願意將我變翻做一個皇帝、我話曬事，我 絕對的獨裁， 同埋佢嗰種係咩啊？叫做遵眾要求， 係遵眾要求， 佢嗰種集權，等於今日釋法係遵眾要求。 依、這個亦都係佢唯一嘅可以救命索啊！如果唔係，佢點可以集權啊？如果冇人冇人民嗰個支持， 好危險嘅信號。即係我諗最大嘅啟示咧，我唔係從來都唔變噶，我日日都變緊，因為我覺得我哋如果有啲嘢分析錯咧，我哋即刻要追上嗰個新嘅局面，即係過往我哋對共產黨嗰個分析咧，就流於拘泥嘅，即係一路都睇緊舊時嘅拳鬥。但係頭先我諗我哋三個所講嘅嘢咧，其實係一個好危險信號，但係要知道喺邊。就話頭先我講過，我最近亦都寫過好多次，就係因為點解我寫呢啲嘢，我唔係憑空寫嘅。就話我有啲朋友喺國內，即係經常做生意，就好似阿華少咁樣同佢哋有聯絡，然後佢哋而家咧係 feel good。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佢覺得習近平咧係喺佢哋認知嘅領袖裏邊係最得民望同埋最強勢。 呢個事實嚟㗎，呢個係。 咁所以嘅話咧，當佢嘅民望高過鄧小平嘅最高峰，同埋咧，我哋仲有一樣嘢就話，照阿 Ringen 嘅分析咧，三十年嘅改革開放咧，中國係一個相對和平穩定同埋經濟發展。你唔好話最近就差咗少少，係咪先？但係佢如果睇全部咧，但係相對於毛澤東嗰三十年咧，毛澤東嗰三十年係毀滅性嘅，即係如果仲記得係咪啊？係好混亂嘅，係民不聊生嘅。咁當然佢唔可以破壞唔係毛澤東威信啦，但係佢超越咗毛澤東喺呢方面。咁嘅時候咧。共產黨是什麼？在適當時候他將共產黨的重要性是低於習近平，即是習近平個人的那個， 你看到六中全會的結果就是這樣， 是的，現在這件事就是一個很危險的信號，但 是習近平一人專政嘛， 但如果沒有了這個黨，不是說個黨消失，個黨的地位是次要的時候，根據 Ringen 說他是要有一種意識形態的，他現在的意識形態就是民族民族，民族再加民族， 絕對不是共產主義啦。 不是共產主義， 不是共產 主義。所以香港點解好多人唔明銅鑼灣書店、林榮基到今次游蕙禎梁仲恆點解咁大鑊咧？就喺呢個咁樣嘅民族主義，而大部分係取得民粹嘅支持嘅情況底下，佢都俾民族主義騎劫啊！佢唔能夠唔做一啲係符合國內粉青 係啦 民族主義小粉紅嘅要求，佢先可以 keep 到個民望啊！ 所以我點解香港嘅民意唔重要，六八九唔重要咧？唔係話唔重要 ，all other things being equal 咧，佢都會睇六八九黑人憎被換過第二個，但係佢要考慮嘅就話，如果得罪咗大陸佢嗰啲選民，即係當係選民 constituents， 因為嗰啲唔係選會，但係嗰啲人咧係。要求習近平是拿出一種的權威，拿出一種中華民族，即當然這件事我覺得是很恐怖和很不健康的，但是那些人是要要求習近平表現一個強勢， 但其實這個都我覺得是挺明顯 的即習近平呢，其實他現在呢 習近平主義 是啊，即係佢嗰個嘅危機感呢是很強，即特別我頭先所講，他曾經是有政變呢一個咁嘅威脅咧，而呢樣嘢可能未完全叫做排除嘅喎，即係未徹底消滅嘅喎。 好啦，嗱，而家 嗰樣嘢我唔知 落翻地啦，即係話你話好啦，你我哋對習近平嘅睇法分析中共而家嘅管治點解咁突出咗呢個民族矛盾？而喺呢個時候民族論啊，呢啲嘅本土派啊，甚至係港獨嘅呢啲民族香港民族主義嘅主張啊，就碰上啦。咁我覺得今後係點咧？嗱，我覺得。個巨人進擊咧，就開咗第一道門咧，就一定會繼續進擊嘅。我覺得 佢唔會 佢用咗咁大嘅 計謀，繼續向前行 嘅啫。佢打開咗釋法呢道門，佢就那個機器就會不停咁向前行嘅。其實就唔會停嘅。咁所以我就話一好多年青人嚟講，所謂抗爭，計係咪繼續仍然沿用雨傘運動方式喺街頭用同警察對抗嚟去抗爭，嚟 arouse 國際關注咧？我有疑問呢樣嘢。第一，國際對釋法的關注的程度相當高，今次。但是我反而想是不是要用一些聰明的方法去喚醒國際的關注先。我們一定要想習近平主義在這種偉大民族復興下面，我們手頭上有什麼牌是 other than 用血肉之軀、用坐監被捕來去跟他一路長期抗爭的呢？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要 stock take， 就是要做一個自己的盤點啊，香港人手上的籌碼是啲乜嘢？ 我呢、這個好重要。 我分兩方面去講啊。如果你單純講坐監被捕咧，如果你是甘願同埋有曬好嘅心理準備，你覺得 在普子强、刘晓波这些人身上、所施以的折磨你可以承受呢，我觉得你可以去做。但是我认为大部分香港人把口讲到几漂亮呢，是连这些、李旺洋这些，你真的李旺洋死埋添，死得几悲哀，是不是？你可不可以承受这些东西？你知不知道李旺洋被囚禁的囚室有几大呢？是吗？如果你们见到这些东西，你根本想都不敢想的，我觉得你是根本担当不起。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如果你在香港用暴力去反对的政权，我不是说、孙中山当年没有搞暗杀，冇即係揾五百支槍去廣州起義，我唔係話冇呢啲嘢，但係而家喺香港呢個環境要做呢樣嘢咧，你就會將自己徹底孤立，因為我覺得普通嘅善良老百姓咧，佢落去社區度，佢可以覺得梁振英好多嘢唔啱，佢可以覺得官商黑勾結，但係佢唔會同你一齊揸支槍喺街度，即係。即是武装起义的。 不是去回啊， 我觉得你完全孤立你自己。 阿世良 quote 阿司徒华所讲的样样嘢啦，你都是一个群众运动嘛。如果即是头先阿 Gordon 你所讲的那样嘢，就是说逢亲抗争你都是会是有策略使用的。这个策略呢是为了要 achieve 一些嘢。而这个 achieve 其中一样嘢就是会不会令到更加多人会是用赞成用同样的方法，然后你的力量可以有个累积。即是说如果你用这种所谓的、孙中山，你就自己衡量一下咯，昔日的这种所谓革命手段，包括暗杀，包括这个用、暴力、究竟你的判断就是，如果你用这个方法，究竟是只会是你一个人上的，之后说没有，冇得后继嘅，冇冇人会 高科嗰种牺牲， 咁你系咪 冇意义？ 系冇有意义啦。 即系有啲人咧就留言话：，你哋唔好咁样话，豪冲嗰啲人啦。其实佢哋而家坐喺里边都好辛苦。咁我就话：，如果你整嗰啲咁嘅玩具枪啊，咁然后蛇斋肿饼，然后跟住一嚿嘢，其实你做到啲咩咧？你真系可以香港建立个政权咩？你是不是傻 的？第二件事呢，我觉得 Gordon 刚才都讲过的，我现在再用我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最不好的情况就是说，你猛地说革命，由你叫人去做。这件事就真的非常之不好了，我觉得。你说你要用革命的，你去做。 即是自己搭了的士。 啊，跟住自己搭咗的士， 搭的士唔系问题嚟嘅， 唔系佢冇讲佢， 好地铁嘛， 唔系佢跑得好快，不过 佢跑得快，不过佢好似我唔肯定佢有冇讲过革命啦，我唔敢咁讲啦。 嗱，我觉得各位义士， 嗱、我觉得就呢种 有 啊， 有讲革命噶， 头先讲过， 佢系义士啊，佢都系叫义士， 一种激进嘅语言系可以提供一种好浪漫嘅 imagination， 呢个系一个想象。 咁呢种系真实，叫做打飞机。 不是，这种叫做对住个 mon 打飞机。 Oh, okay. 打飞机都很多种。 是啊，这些人对住个 mon 打。 射向个 mon， 射向个 moon， 就是这种。 嗯、 所以我就说呢，个后果是什么呢？你用一种很浪漫的革命语言，中国人曾几何时由1930几年就是被这种革命语言所愚弄、以为自己真的进行世界革命，然后最终是跌落了去权术家的阴谋里面，成为人家的工具而不自知。嗯，三十年之后回望自己的青春是白费的。有几多文革一代没有读过书，最终沦为民工。 是是是。 个户口去了新疆，是回不到上海。几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喂，大佬，他们是用自己的人生去换回来的。跟着就游水来香港咯。 这个呢又这么说啦。现在呢，如果 有年轻人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你就自己想一想啦。如果你的大佬叫你去冲，他自己说因为我要有很多的原因，所以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冲，然后跟着承受的代价是你们的话，你要想一想，喂，这种做法是不是好像黑社会呢？ 你看看吴镇宇那里去吧，古惑仔兵团。 是的，你要看看这套戏。是不是好像黑社会呢？是像的，但是他还需要黑社会。因为为什么呢？黑社会有安家费给你的。你而家呢啲 都唔係㗎，係幫字頭做嘢先至有㗎啫、自己傻咗嗰啲冇 㗎。唔係當年呢我哋得到大紫荊勳章嘅 楊光 呢，佢喺六七反英抗暴嘅時候呢，你睇返張家偉所講啦，就有安家費嘅。 但係好多冇嘅。 我話俾你聽，佢好撲街嘅安家費，佢俾你三倍人工，然後呢就話照顧你，一年之後就斷糧。 啊、 一年之后就冇啦。 仲有啊，当时我朋友喺亚视做嘅，做呢个三十年暴动三十年专辑啊，访问咗喺新毛江制炸弹炸咗只手嗰个人，系乜都冇嘅。 佢有啲直情係乜都冇。 之後只喺街邊賣生果做小販嘅。 但你而家知唔知道呢一種點解？ 佢從來都唔會真 係比黑社會更加撲街咧，因為佢用呢個就係你做嘅嘢係正義嘅，即係用呢個包裝就係你為香港抗爭啊！啊！你係義士啊！佢所講義士啊， 唔係你而家睇翻啊，跟住巴治奧嗰個網頁啊，巴治奧啊，你知邊個巴治奧啊？ 我知，我知。 佢話各位義士，革命尚未成功。 巴治奧退休嘅咯。 咁你唔好怪佢啦，佢啊，佢十幾歲嗰陣時候，巴治奧嘅當打啊嘛。佢而家都差唔多三張啦，啊， 即係我覺得呢一樣嘢咧，係更加無恥，無恥係用一種嘅好漂亮嘅包裝，然後跟住叫你去死。